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人们经常会说一个词叫做文如其人，其实歌如其人的说法也是一点不为过的。从深情款款的新的方向，让我欢喜让我忧，到柔情蜜意的一起吃苦的幸福，周华健一直在用他的歌声演绎着自己的成长之路。各位好，这里是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说起来，20多年歌坛的历程，近30张专辑，200多场演唱会，400多首歌曲，这一系列的数字，诠释着周华健岁月的年轮和他在歌坛的辉煌业绩。今天我们的休闲之旅当中，就跟随周华健历年来的主打歌，重温一番他的音乐之路吧。 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我想听歌。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西游记。 好，老孙去也。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休闲之旅，休闲之旅。 1984年，周华健在我国台湾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，叫做《最后圆舞曲》。虽然销量并不太理想，但是他的声音却已经打动人心了。所以1987年，周华健发行了两张专辑《新的方向》和《寂寞的眼》，引发了歌迷的一番疯狂的追捧，掀起了当年台湾省的一轮抢购的狂潮啊。周华健也从此被认定为是步入了华语乐坛一线明星的行列。此后的周华健创作并演唱的多首歌曲，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，至今仍然广为传唱，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记忆符号。现在我们先来听一听周华健演唱的这首《新的方向》。 追逐风，追逐太阳，在人生的大道上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。带着一颗年轻的心，沿途装满了理想，我的心不断地飞翔，路不断地向前伸长。我的方向就在前方，新的方向。 向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新的方向， 一首新的方向来自周华健。周华健成名前在台湾省的大学读书，因为他自己是一位香港人士，在台湾认识的人也并不多，所以呢，大学时代的周华健有一段长长的独居经历，上课、打工、看病都要他自己一个人来承担。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不愿一个人，所以周华健在1990年发行的专辑《不愿一个人》来纪念那一段难忘的时光。同样也就在这一年，周华健的第一个儿子诞生了。在期待儿子诞生的日子当中，他写下了这首非常著名的《亲亲我的宝贝》。这首脍炙人口的好歌带给了大家无限的感动，荣获了台湾省第一届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奖的提名。现在您听到的歌曲就是周华健演唱的《亲亲我的宝贝》。 亲亲的我的宝贝，我要越过高山，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，寻找那一世中的月亮。亲亲的我的宝贝，我要越过海洋，寻找那一世中的彩虹，抓住瞬间世中的流星。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，摘开星星做你的玩具。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，在上面写你的名字，啦啦呼啦啦，呼啦啦啦，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，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啦，最后还要平安回来，回来告诉你那一切，亲亲我的宝贝。 这就是周华健期待儿子降临时创作的《亲亲我的宝贝》。那么在儿子降生之后，周华健的事业也是越走越顺利。前面我们提到过，周华健曾经获得过金曲奖的提名。那时间到了1991年，周华健也终于凭借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这张专辑获得了第四届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男演唱人奖。专辑的年度销量全亚洲突破了200万张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听周华健的这首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。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，爱悠悠恨悠悠，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，给我关怀为我解忧，为我平添许多愁，在深夜无尽等候，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，多想说声对不起你，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，难再续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，为何要到无法挽留，才有 想起你的温柔，给我关怀，为我解忧，为我平添许多愁，在深夜无尽等候，独自泪流，独自忍受。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，多想说声对不起你，你哭着说情缘已尽，难再续。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继续今天的休闲之旅吧。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我们继续来回顾周华健的主打歌全记录。1993年是周华健事业的第一次高峰期，因为《花心》这张专辑在当年获得了全球华语唱片年度销量的第一名，销量达到了惊人的400万张，这也是周华健单张专辑销量的最高纪录了。主打歌曲《花心》改编自日本冲绳民谣歌手喜纳昌吉的作品《花》，1993年被台湾省作词人厉曼婷改编成为了歌曲《花心》，由周华健主唱之后，在台湾省是大受欢迎。后来香港的歌手马俊伟还翻唱了这首歌曲的粤语版《幸运就是遇到你》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听周华健带来的这首非常著名的《花心》。 花的心藏在蕊中，恐怕花期都错过。你的心忘了季节，从不轻易让人 一首《花心》来自于周华健的演唱。那这张专辑之后的1994年，周华健更是一口气推出了三张专辑，而其中又以《风雨无阻》这张专辑最获人们的喜爱。而且在这一年当中，他还在台湾省举办了7场个人巡回演唱会，以及香港的3场红磡演唱会。一年3张专辑，10场演唱会，再加上自己女儿的出生，1994年的周华健可以说是春风得意，志得意满，歌声当中都透着难以掩饰的信心满满。那么现在呢，就为大家送上周华健演唱的这首《风雨无阻》。 你是我今生唯一的赌注，只留下一段岁月让我无怨无悔全心的付出，怕你忧伤，怕你哭，怕你孤单，怕你糊涂，功成千山万里路，我可以朝朝暮暮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，让我走出一片天空，让你尽情飞舞，放心的追逐。爱是漫长的旅途，梦有快乐，梦有痛苦，悲欢离合人间路，我可以缝缝补补，这昨日种种千辛万苦，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。爱你够不够多，对你够不够好，可以要求，不要不在乎。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，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。拥有够不够多，梦的够不够好，追求不认输。给你一条我的路，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，让我走出一片天空，让你尽情飞舞，放心的追逐。爱是漫长的旅途，梦有快乐，梦有痛苦，悲欢离合人间路，我可以缝缝补补。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，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。爱你够不够多，对你够不够好，可以要求，不要不在乎。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，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。拥有够不够多，梦的够不够好，可以追求千辛万苦，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。爱你够不够多，对你够不够好，可以要求，不要不在乎。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，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。拥有够不够多，梦的够不够好，可以追求 这就是周华健演唱的《风雨无阻》了。在1994年《风雨无阻》这张专辑当中，其实不想走虽然不是专辑的第一波主打曲目，但却是周华健这一年的家庭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因为在这一年当中，周华健奔走于各大领奖台，忙碌于一场又一场的演唱会，很少有机会能够回家。妻子为了配合周华健的行程，还特意从台湾省赶到香港生下了女儿。那周华健每次和家人团聚，都只能以其实不想走的无奈心情匆匆的告别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周华健的这首《其实不想走》吧。

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我想听歌。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《西游记》。 好，老孙去你。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休闲之旅，休闲之旅。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。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我们继续进行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的主题啊，周华健主打歌曲全记录。1995年，周华健进入了唱片高产期以及事业的繁荣时期，一年内连续发行了国语专辑《我愿意去等》和《爱相随》等等四张专辑，更在这一年当中获奖无数，演唱会更是开到了亚洲各地，歌迷当然也是一路相随了。周华健的歌迷很有意思，比方说台湾省的叫摆渡人之友，因为摆渡人是周华健自己公司的名称了。新加坡的叫长颈鹿，因为周华健很少去新加坡，歌迷就把自己比作长颈鹿。而内地的周华健的歌友网站呢，就叫做周记米店，因为周华健家里以前是卖米的。周华健的歌迷伴随着周华健一路相随，现在呢送给大家的歌曲就是周华健的这首《爱相随》。 别想你忍不住，我提醒自己伤了心，有些事也要过去，心很痛，痛得不想再做梦，